着你的笑容，那时候时光悠悠，夕阳重重。再回到那个小梦，那树还郁郁葱葱，只是那花鸟依旧，人已不从。再爱上你的小梦，有一年白雪匆匆，谁后来牵你的手，为你挡着风。还记得你的笑容，为我绽放的时候，你抖的手绢总会在我身后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找回 见到你，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。 等你爱我，真的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或许是我要的太多，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？害怕想见的人已走了，于是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？等你就足够，等你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承认这么说，注定等待你我已足够，所以放心才能更快乐。等你有一天对我说，我依然会在这里等着，等你啊。就足够，等你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你在听吗？也许早该说，你说什么？难道真的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种在我心中，很